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残奥健儿战东京，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期待东京赛场上为国争光；杨倩回清华大学参加欢迎会，将领奖服赠与学校；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派组分赴河南、山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轮椅篮球呢，是属于残疾人的篮球运动，是残疾人项目当中最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之一。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期待能在东京的赛场上为国争光，让五星红旗在赛场升起。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和传统篮球项目一样，轮椅篮球同样追求技术、体力、速度，具有一定的对抗性。轮椅篮球选手是由下肢截肢、儿麻或脊柱损伤运动员组成的。凡是符合国际轮椅篮球联合会运动员分级委员会颁发的分级方法的残疾人运动员都可以参加比赛。运动员分级后的分值分为1分、1.5分、2分、2.5分、3分、3.5分、4分和4.5分。在比赛过程中，任何一个队在任何时候，全队场上运动员的总分数不能超过14分，否则将判教练员一次技术犯规，同时要立即纠正。为了备战2020年东京残奥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进行了278天的集训备战。队员们在家庭和训练之间选择了训练，有的妈妈级球员不能和孩子见面。中国轮椅篮球队队员陈文丽说，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嘛，但是如果这个小孩那边可能先放一下，因为他还小，但是这个如果放了就有可能放去了，就是永远可能是一个遗憾吧，所以就想为自己一个梦吧。 东京残奥会女子十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组，中国女队所在的 B 组由世锦赛冠军荷兰队、2016年里约残奥会冠军美国队、非洲区冠军阿尔及利亚队及欧洲的后起之秀西班牙队组成。姑娘们的东京之行难度不小，中国轮椅篮球队教练陈奇表示， 小组呢是上一届残奥会的冠军以及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分那个特别强的组，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挑战。我在想，就是想通过这一次大家那么齐心协力的啊，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取得最好的成绩。 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曾在2018年德国轮椅篮球世锦赛中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轮椅篮球队的队员们观看了中国女篮和女子3对3篮球的比赛直播，很受鼓舞。姑娘们希望在这届东京残奥会上同样能够为国争光。 开始练轮椅篮球到现在10年来说，也是一个见证吧，见证我的成长。希望吧，希望我们的国旗能在东京升起。 能想着说能在奥运会最高的舞台上可以为队里出一份力量，然后为国家也出一份自己小小的力量。 能够看到国旗在东京的轮椅篮球赛场上升起，也是教练陈奇的梦想。 就是我也很希望在东京能够看到国旗的升起，这也是我的梦想。对家庭这方面的照顾陪伴少了特别多，但是我认为都是值得的，因为人一辈子很难得有一次机会去为国家做些贡献的，去为梦想去拼一把，我觉得特别值得。 再来关注，昨天下午清华大学为杨倩、史梦瑶两位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凯旋欢迎会。清华大学副校长、射击队领队杨斌代表学校向杨倩、史梦瑶两位奥运健儿重返清华、回归校园生活表示热烈的欢迎，也祝贺两位运动员，祝贺清华大学射击队能够用出色的表现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为国为校争光添彩。他表示，两位同学不仅在体育竞技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是清华精神、体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杨斌指出呢，清华大学有着优良的体育传统，在多年摸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体教融合特色培养之路，要继续着力打造体教融合的清华模式，为国家体育人才培养做出有益探索。 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之下，京郊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就成为了亲子家庭带孩子过周末的首选。今天就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密云区的野鸭部落。 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位于密云区清水小镇北庄，大黄岩河、小黄岩河、清水河三条水系流经小镇后进入密云水库。清水河湿地属于潮白水系，背靠国家自然保护区，气候凉爽，环境优美。区内约有70多种鸟类，河面宽大，水中生长有芦苇、香蒲、睡莲等多种植物，适合玩水和自然观察体验。这里有明代古长城遗址与城兴密三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小镇边一处有山有水有树林的露营地和蜜蜂工厂是学生们户外体验的场地。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负责人李俊满介绍， 户外可以亲身体验乡村的种植养殖，来到蜜蜂工厂观察蜜蜂的工作，了解蜂蜜的生产和加工过程，在专业养蜂人的带领下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可以近距离观察蜂巢的内部结构，还可以亲手提取蜂蜜，品尝新鲜的蜂蜜。 这片营地是由70年代的老服装厂改造而成，营地建筑面积约7000多平，有3000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包括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艺术等主题，并拥有幼儿专区，包括水工乐园、运动滚球、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等30多项互动设施。营地单日容纳100到200人次左右。同时，双减政策下，家庭孩子托管服务需求不断上升。野鸭部落采取了预约方式，周六单日入园人次也控制在200人左右。建议市民朋友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订房入住。参观儿童探索馆门票价儿童100，成人30，一大一小套票118元。 再来关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到24号，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四川盆地、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河南、山东以及黄海海域有气旋大风。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12点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了2个工作组，吩咐河南、山东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抵达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默克尔当天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他的告别访问，双方就两国关系、阿富汗局势、乌克兰问题、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等热点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普京说呢，阿富汗局势是当天会谈的优先议题之一。他强调，罔顾他国历史、民族和宗教特征而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人，这种做法从未成功过。默克尔说，为过去20年来在阿富汗与德方合作的人提供帮助，并将他们运往德国，是目前的一项重点任务。好了，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